西将和西将，西向一个西将，西向一个西将，西向西将偷了西向西将的西，西向西将偷了七相七将的七，七相一个西将，七相一个七将，七相西将偷了七相七将的七，七相七将偷了七相七将的七。